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顾肥肥带尹策去了一家本地餐馆，吃一种波兰口味的土豆煎饼，蘸野果酱，味道偏酸。佐餐的是蜂蜜酒，掺杂了胡椒和肉桂，味道很奇特。吃完再开车去顾肥肥的公寓，他住的离灭瓦河不远，一栋红砖墙公寓楼的六楼，凭窗远眺，隐约可见远处圆顶的建筑。那整一条街很是热闹，各色来往的行人里也不乏亚洲人的面孔。等进了楼里，一切却都安静起来。公寓顾肥肥单独一个人住的，因为画材很多，不喜欢收拾，作息习惯也不好，怕跟人合租闹矛盾。所幸他现在的画卖得起价，在国内有相对固定的市场，稍铺张些也问题不大。进到公寓里面，隐策真有无从落脚之感，东西太多了。靠窗的地方放着好几个画架，一旁一张矮桌上堆满了油画颜料和调色油，沙发上让各种画集和衣服堆得没有一点空隙。屋里有一股味道，顾菲菲解释说这里天气太冷，画晾在那里很久也干不了。顾菲菲将沙发上的衣服抱起来拿进次卧里，随手一扔，即便不看，隐策也知道那次卧估计已经变成了杂物间。然后他再将沙发上的画集都拿下来堆在茶几旁的地毯上，算是腾出了一个坐的地方。不过他卧室里倒是相对整洁得多，除了靠窗的桌子乱点，其余勉强看得过眼。在床头柜上，隐策发现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伏特加，这么烈的酒。顾菲菲一手掌着门，笑问他， 你是想就在我这儿住，还是我去给你找个酒店？这附近有一家四星级的。 尹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似乎在考虑。顾菲菲挑眼看他， 还是不用那么麻烦掩耳盗铃吧。你过来总不是真的只为了旅游吧？ 尹策就更不说话了。顾菲菲笑了，手腕一动带上门，锁舌扣上时咔嗒的一声轻响。顾菲菲的床不大，1米5宽，法兰绒的床单和被罩，纯粹的黑色，衬着她的皮肤像是鲜少晒太阳的一种苍白。结束后，顾菲菲从被单里伸手摸一支烟点燃，她趴在床沿那儿，上半身悬空，怕火星燎到了床单，这用力支撑的动作使他后背两片蝴蝶骨极其分明。脊柱那儿纹了3只水母，长长的须往下垂落，几乎爬满整个后背。隐策伸手，手指按住了他的一节脊柱。顾菲菲顿了一下，听见身后隐策质感温和的声线开口， 你父亲那边事情结束了，上次在北城没跟你碰上面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我过来顺便看看你。 顾菲菲没揭穿他这过分显得不自然的措辞，笑了笑， 我跟他没什么感情，他死了就死了，放心，我没有难过这种情绪。 隐策就不说话了。顾菲菲目光像是月沉的幽潭，过分死寂而了无生气，和方才全然不同。只在投入沉溺于欲望之时，他的目光里才有一种灼人的明丽，以至于他都能觉出几分病态。那是一种像在燃烧生命的朝不顾夕。片刻，顾菲菲感觉到他似乎轻身过来，转头一看，他却是去拿他床头柜上那半瓶伏特加。 你酒量这么好， 你不会以为 我是一口气闷了半瓶酒吧。 尹策将瓶盖拧开，对着瓶口喝了两口，似乎不过是想尝尝这本土的伏特加是什么味道。他拧紧了瓶盖，又放回去了。氛围又安静下来，顾肥肥继续默默地抽烟。尹策依然无法将目光自他的脊背处挪开，随他的呼吸，后背也缓缓地起伏。那三只水母像是动了起来，在深海里缓慢浮游。顾肥肥忽感觉尹策的手伸了过来，他顿了顿，他手指拿走了他手里的烟，替他掐灭在了柜上的金属烟灰缸里。紧接着，他手掌按着他的肩膀，将他捞回去，搂进他怀里。体温贴近，带酒味的呼吸与他的鼻息缠绕，尚有辛辣的酒精的味道。顾菲菲恍惚了一下，意识到尹策在吻他。不在那个缠绵的过程里，单拎出来的一个吻，没有来由的，其绵长而复杂的意味让顾肥肥顿时一慌。他没法说服自己了，哪有发展到他千里迢迢跑过来找他，还能将其归结到正常的露水情缘的关系里头的道理？尹策应当是情史单纯的人，他这么做好像是在害他。顾菲菲没有犹豫地伸手将尹策的肩膀一推，自己退远去。他爬起来，伸脚去找拖鞋，一面随意地捞了一件衣服套头穿上。 我去洗澡了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 后面几天，顾菲菲带尹策去逛夏宫，逛叶卡捷琳娜花园，逛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。他不是个好导游，对相关历史一概不知，只能从美学的角度跟他聊聊建筑设计相关的话题。他也不喜欢俄国，冬天太长，天气太冷，灰蒙蒙的天光，清晨和傍晚没什么区别，天黑与天亮也没什么区别。逢上下雪的天气，更能体验一种末日战争之后的绝望氛围。人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确实很容易滋生那种苏联文学式的悲剧思想。尹策回国的前一天，他们一整天都没出门，食物是前一天晚上外带回来的披萨，微波加热便可充饥，吃东西、喝酒、聊天，此外剩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床上消磨过去的。尹策问他， 既然不喜欢这儿，为什么还跑过来？ 顾肥肥咬着细梗的烟，趴在床沿上笑着开口， 你还是真的对我一无所知啊，你就没去打听过吗？我以前是做什么的？ 顾肥肥察觉出微妙的沉默，手肘一撑，转头去看了一眼。尹策眼睛后的目光极其平静，他笑了一声， 看来是知道了。我逃命出来避风头的，哪有什么可挑剔的，有地方去就不错了。 只要尹策稍作打听，便能知道当时梁夫人打小三的那一桩狗血。那之后，梁行木努力想要协调这事儿，但梁夫人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，除非两人断绝一切关系，包括画家与画廊投资人的工作层面的关系，否则他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时周迷跟谭燕西也已经掰了，辞了北城的工作，去了东城。顾肥肥独自一个人待在北城了无生趣，就想去国外进修，这是他让梁行木为他安排的最后一件事，此后两人两气，最好死生不复相见。梁行木最快能安排的只有圣彼得堡这边的美院，他没心思挑，哪里都行，叫他吭着从零开始学俄语都行，都无所谓，抱头鼠窜的人哪有那么多讲究。尹策声音平和， 你跟梁行木没再见过面？ 见过，在莫斯科。 那时候有个大师的画展，我过去看，他也去了，聊了几句。前一阵我不是回去奔丧吗？他可能是知道了，给我打过电话。 微妙的一霎停顿，尹策问他：“ 接了吗？”“ 没接。” 顾斐斐轻缓地吐出一个烟圈，瞧着他慢慢地散去。 我不怎么执着不会有结果的事，我喜欢往前走。 尹策立即捕捉到他话里的重点：“ 你想跟他有结果？”“ 为什么不想？我从来不标榜清高，哪怕是被万人唾骂，只要梁兴木肯给我一个结果，我一定会要的。即便是乞丐，讨要到了手里的那就是自己的。但显然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你的表兄谭彦希。” 顾斐斐话音骤停，因为尹策忽然伸手抓住了他的一把头发捋到耳后，他手指在轻碰他耳骨上的一排耳钉。“ 斐斐。”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